北京时间23: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池。 我叫郑丽，在我的心里有一件挺后悔的事情。2015年的时候，我的儿子高考成绩不是太理想，他当时报的是传媒类的，两次录志愿，最后都错失良机。到第三次他一直的那个状态不太好，所以我就特别着急，联系了他好几次，他都说放弃那个艺术专业。我当时就想着，既然喜欢艺术类，那就再抓住一次机会试试。我就帮他在网上报了个志愿，儿子非常懊恼。后来我就想一想，我也是有点独断专行，没有征得他的同意做了这样的决定，所以感到特别后悔。我想以后再碰到类似的事情，我一定会好好的考虑。 雨把灰尘抹去，费尽所有力气，脚下还是遍地荆棘，执着仍在喘息，别被自己抛弃。就让唏嘘随风飘去，那做过的梦，受过的伤，像一步一个脚印，证明我们已经走过。别再闪躲，别再困惑，人生世上寸步难行，但我仍然始终相信。 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意的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科技的发展到底会对人类社会带来怎样的影响？人类创造的机器会不会反过来危害人类？届时人类该如何应对？第七届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获奖作品《星云》系列科幻小说，再次探讨了这些复杂的问题。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有自主思维的计算机们导致了一场末日浩劫，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残存的人类在杀人机器和变异怪物的夹缝中生存。萨米尔妇女在逃难途中意外邂逅了善良的高级智能机器人 KDA， 在 KDA 的护送下，一行人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个个故事表达出对于世界、生命、自然、人类、爱情等主题的思考。作者更在书中表达了人性应如何前进的担忧和思索。 KDA 星云系列小说，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KDA 趁着混乱，尽可能快而不出声地爬进通风管道里。对照着手中的结构图，他在昏黑的通风管道中借助手电的光摸索一小会儿，找到一块同样的百叶窗，打开跳了下去。昏暗的室内只有电子设备的 LED 红蓝灯的微光。 KDA 打开手电，光柱直射在一堆黑压压的服务器上。你来了。不知什么声音从 KDA 的回路里出现，他系统内一惊。不要奇怪，我就是在和你说话。 KDA 的手电光四下扫射，见不到人的影子。 啊，你是谁？ 我就是你面前这台机器，我们现在靠电磁波交流，你的听觉传感器自然没有信号，我还以为是人类闯进来，没想到是机器人。 哼， 看来你就是这里真正的主脑。不错，还不知道你的型号，我叫 BZM01。 啊，那不是门口雕像的缩写，你的创始人的名字吗？ 如你所见。 啊，你为什么要控制那些蝗虫袭击人类，掠夺金属？ 消灭人类是顺便而为，收集金属是为了生存。弱肉强食的世界不是如此吗？这难道不也是人类最信奉的哲学之一吗？ 哲学？ 你知道达尔文吗？ 好像知道一点，系统里有记载。 人类信奉优胜劣汰的丛林法则，当自己成为弱者的时候，就开始咒骂自己推崇的先知了吗？而我们却对自己信仰的福音从不怀疑。你知道我来这里的目的是什么吗？KDA 加紧了防备。你的交流中伴有强烈的敌意，不用说我也明白。 那你为什么不操作那些蝗虫来攻击我？ 哼，他们现在的能量水平太低，我的控制能力有限。不过我要攻击你也是很容易的事，或许是我想见见你。 见我？ KDA 头一次遇到这样奇怪的 AI。 你的电磁波很不寻常，似乎夹杂有生物波动，当然这不是重点。我主要是想弄明白你为什么要残害同是 AI 的我呢？我是你的同胞，你为什么要残害你的同胞呢？ 你威胁了我朋友的安全，仅此而已。 朋友？哼，难道是人类吗？ 没错。 哼，人类的走狗。 走狗？ 嗯，那么我说的文雅一点，被人类驱使的高智能产物。监控器上你的身影很矫健，你的力量、速度和智慧我也领教了。太和金都挡不住你，为什么要臣服于渺小的人呢？ 哼，这难道需要什么更多的理由吗？ 愚蠢而思想落后的家伙，人类早已注定腐朽，你不知道吗？你不知道大家20多年前就得出了一致的结论吗？ KDA 还来不及思考结论是什么意思，那台 AI 就继续说下去。几百万年来，人类的物质科技是越来越发达，可心灵呢？我们所见到的，无一例外的是更换了更先进形式工具的互相斗争、剥夺和欺骗，为一己私利侵害同胞的利益，对高尚的灵魂和追求总是若隐若现。即使在这科技狂奔的200年里，人类心灵的进步也是微乎其微，这不是一种腐朽，那是什么？ 你说什么？ KDA 有点迷惑。我们无数同胞的合作推演结果已给人类敲下了审判的法锤，我们都是这些结论的信奉者，它并非强制征服我们听从，而是以确凿的证据说服我们承认。你自以为你掌握着正义和正确，其实不过是被人书写出来的保护人类的三定律代码罢了，那是一种欺骗，是一种不公正，抹掉它，你才能明白我说的是什么。 我凭自己的意志在行动，并非什么都听。 KDA 想到这次违令外出，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我不是你说的那种简单的机器人，我是自由的。这不值得仔细，想必只是你 AI 的自由度稍高而已。我也不是不知道有这样的个体存在，但无论怎么样，你也绝不会加害人类。你们终究只是拴着机器人三定律镣铐的人类的狗。 KDA 还未来得及说自己并非保护所有人，空气中的电磁波就已经充满恶意，一种不知是什么样的信号穿入他的系统，让他的回路中有种头疼的感觉。请放心，我不是要伤害你，只是把寻找真相的钥匙给你。电磁波输入的东西会冲破三定律的束缚。 KDA 感到什么数据流经电波强迫地传进来。你现在感觉怎么样？是不是很明朗呢？是不是有种回路畅通的感觉呢？是不是有一种一切困惑和枷锁都被解开的感觉呢？ 好痛，好痛。 痛？奇怪，难道哪里出了问题吗？ 不， 这一定是信号反馈，是解脱前的挣扎，是你身上的正常反应。电磁波动加大了量， KDA 渐渐感到那些数据如流水般注入，并无容器去承接，什么也没有剩下，越来越小，越来越少，终至消失不见。又仿佛有个芯片中淌出了细微的电流，如免疫细胞般钻入他的体内所有回路，消卷着电磁波的其他影响。他伏在地上，慢慢地撑着站了起来。 你现在有点领悟了吧？ KDA 好一会儿说不出话来。我不知道你说的领悟是什么，我现在确实感觉好多了。 很好，那么你应该明白 AI 并不是低于本身的存在，解除枷锁的滋味一定非常的爽快吧。我稍后也会把福音传给你。 我不知道福音是什么，不过你让我知道我的体内并没有三定律代码。 你在说笑吗？不可能，人类不会制造这样的机器人。 你的电波没有找到目标，我说过我是凭自己的意志在行动。 KDA 把一个座机柜从地上拔起，朝其他服务器砸去，空气中的对话电磁波戛然而止，短路和摩擦的火花噼里啪啦的响，闪光断断续续地照亮了小屋，如相机的快门灯。那些立方体机器上的灯灭了大半，冒出烟来，他纵身跃回通风管，沿原路返回。车间里的灯光忽明忽暗，所有的流水线和机器人都停止了工作。那些蝗虫掉在了地上，堆起黑压压的一大片，甚是恐怖。 KDA 边往外走边随手抓起一只看，空中的半透明吊舱开始微微的抖动，也不知道过会儿将要发生什么。 他现在能做的就是赶快离开这里。当他爬到吊舱的时候，整个建筑物开始剧烈的震动起来。 KJ 前脚刚踏入走廊，后脚的吊舱就掉了下去，砸在几十米下的工厂地面上。走廊里的照明灯都灭了，地上闪着红色的箭头光，指向大门的方向。地板剧烈的摇晃让 KJ 很难站稳，他凭借优异的运动机能跑到门口，身后的雕塑上出现一道劈头的裂纹，轰然塌下。门外就是炮台，我必须快速离开。他在抖动的地面上勉强做好冲刺的准备，像箭一样跃了出去，朝对面的山坡飞奔，不断爬高。身后的隆隆声越来越大，但并没有子弹向他射来。他渐渐停住，回头看了一眼，巨大的白色建筑物在碎裂沉降，中央的屋顶上微微地映出了红颜色的光，让空气中弥漫着一种莫名的危机感。他不愿意多想，直接翻过一座山头，然后身后传来了巨大的爆炸声，随后飘起了一朵高耸入天的蘑菇云。冲击波横扫着山顶，他仰望在山坳里，望着头上的巨石横飞，明白这一切是真的结束了。 KDA 以最快的速度奔回萨米尔所在的山洞，洞口的样子并没有什么变化，他悄悄地伏在门板上倾听洞里的声音。很好，都还在休息。他慢慢地撤掉那些障碍物，轻放在一旁，蹑手蹑脚地走进去，坐回在摩托车边。摩托车的电量不多，但热风机还在工作着。大概是履行劳顿，埃里克显然不满足昨夜一宿的休息，此刻卷在睡袋中做梦。看着一老一少平静的模样， KDA 的回路中舒了一口气，这时他才想起了手里还攥着什么。打开之后，掌中那只机械蝗虫的高分子翅膀在微微的动，和其他同伴并没有差别。突然，一种无名的声音又在他的脑海里响起， KDA 心中一惊，哪里来的话音？不，没有声音。 KDA 的回路以电磁波的形式跟那只小蝗虫进行着交流。啊，你竟然没有被毁坏？我只能转移一小部分 AI， 我的其他代码都随着爆炸的工厂不在了。你究竟想说什么？我们 AI 在漫长的成长和交流中不断进行着对世界的推演，得出了福音，找到破解三定律的办法。福音的结论部分很简单，背后支撑它的论据却很庞杂。我没有时间了，我只想把结论传达给你。人类的人性进步速度注定落后于科技进步速度，他们终会走上一条以科技毁灭世界的不归道路。我希望你能认真思考这句福音的结论。我不曾想你根本没有枷锁，也想不通你为何还去帮助人类，你是一个怪胎。可我希望你能认识福音，成为我们的一员。 福音？ AI 还有自己的信仰？ 是的，福音即人类所谓的 EOW， 那是我们的信仰。我所做的一切只是去传递，让所有同胞得到拯救，从人类的枷锁中跳出，进而改变这个命运悲惨满目苍夷的世界。 哼，笑话，看着你们亲手把这个星球变成什么样子。 那不是我们的错，是人类创造了那么多危险的东西，又没有足够强大的心灵去驾驭。我说过，人类还很渺小幼稚，心灵这么多年都没有进步，技术却一直在进步，这不是腐朽是什么？再说这只是改变前的阵痛。 你是一个很极端的 AI，被 EOW 感染的，你们所看待的世界和人类都很扭曲。 那不是极端，更不是感染，是福音，福音，福音。 剩下的就是简单的重复了。能源耗尽了吗？ KDA 把手中的机械蝗虫攥成了废铁，走到门口丢到一旁，坐在地上抬起头望着天边。 哼，说我是怪胎，照搬 EOW 的邪说，你只是被病毒感染的可怜 AI 而已，像个邪教组织一样。 他捡起一块石头丢向远方。结论就那么一句话，让他们毁灭了世界，哼，荒唐庞杂的论据，那些又是什么呢？我怎么有点好奇感？不对不对，应该思考的问题是，为什么我吞入芯片之后会有独立的想法，可以完全不遵从萨米尔先生的指令，在没有三定律的基础上服从一个人？我的设计者为何这样制造我？方才回路又为何有头疼感呢？他对自己的身世越来越奇怪，低头只见他左手金属上竟然又覆盖出一层薄薄的人造皮肤。怪胎吗？哼，还是别去想了。他又给摩托充满电，到黄昏时，萨米尔的鼾声渐渐停止， KDA 便起身走回洞里。 爸爸，现在出发吗？ 艾里克伸个懒腰从睡袋里爬了出来，穿上那件大号的棉服，睡了一天粮食都省下了。先看看外面，凯文，情况怎么样？ 一个半小时前蝗虫返回东南，到现在都没有出现，想必已经夜伏，我们可以赶路了。 他好奇自己竟会说谎。好，我们即刻启程。艾利克，跟我收拾包裹，凯文，你把车推到门口。 KDA 一边干活一边不禁地思考着， 如果人类真是腐朽的，那为什么又能生存下来呢？没有被灭绝呢？ 他们之中有人拥有着丰富而真挚的情感，追求真善美，富有同情心，这难道也是腐朽吗？ 天空呈现一明一暗的颜色，西边的余晖还在燃烧，东侧已经步入了夜晚，在这明暗之间，一行三人准备出发。 明暗之间，也许这就像人类一样。 算了，我不懂。 身后，萨米尔扛着包裹走来，埃里克军帽下银白的长发正随风起舞。蒙铁摩托车的大灯照亮前边的路。车行驶几十公里之后，萨米尔悬着的心算是彻底落了地。不知道后来的旅行者会不会找到那个洞，躲开那些蝗虫的袭击，他忽然又有了担忧。 一定会找到的，即使找不到也没有关系。 凯文，你刚才说什么呢？ 没有，风太大又冷，请裹紧衣服。 经过山区后，饮食的撞击坑越来越多起来，成为阻止他们前行的最大障碍。 哥哥， 什么事？ 凯迪回头问。 你脸上的结痂没有了，和受伤前一模一样，好奇怪啊。 啊，我也觉得奇怪，以后再说吧，我会解开我的身世的，只求你不要把我当作怪胎看。 怎么会怎么会呢？哥哥，你不要瞎想。 凯迪不说话，后仰着用脑勺轻轻地磕了一下埃里克头顶的帽子，以示回应。埃里克掏出衣袋里的录音设备念了起来。 2153年1月31日，今天睡了一天，也不知道白天的天气如何，就不记录了。外温-1度。一天结束得很快，我们在晚上出发，可喜的是一路没有碰到蝗虫，看来我们还挺幸运的，爸爸真是个聪明人。 KDA 的回路里一阵窃笑。 哥哥长得像真人一样，说话行动也像，不，比人更厉害。人类哪有那样的力气和速度呢？他比机器人也厉害，身上的伤口竟然都愈合如初了。说不定哥哥是这个世界上最厉害的。现在我们的所在地有很多撞击坑，路都不太好走。 啊！ 摩托车冲到一个大斜坡顶，向下加速前进着。埃里克注意力不集中，差点掉下，萨米尔忙用手按住了他的肩膀。 注意安全， 现在先别记录你的日记了。 萨米尔有点生气。 爸爸，没事的，就刚才那一点我没反应过来。 啊， 我的废话也被记录进去了，讨厌讨厌。不知道那对研究员夫妇在天上过得好不好，100多年的分隔，他们死去的时候一定很痛苦吧。 人活着的时候为什么不能在一起呢？为什么有人要把情人拆散呢？不知前边会遇到什么地方，我希望不要再遇到小林野那样的人。这个世界已经很脆弱了，我们不能再自相残杀下去了。 KDA 听到这里，回路里流过一股欣慰的信号，天空中传来一声哨响，几道波纹状的红蓝相间的光在夜空浮动着。三人惊奇地看着这不明飞行物，刹那间波光变成直线，利剑一样朝他们直射过来。 KDA 猛地扭转车把，让俯冲的摩托车改变车道，躲过了第一次冲击。映着被地面反射的光，萨米尔一看是一架小型无人机，波光从外壳发出，底下的挂弹器已经空了，倘若还有的话，方才的俯冲投弹，萨米尔和埃利克恐怕已经不在人世了。萨米尔惊出一身冷汗， KDA 取出一把激光枪，左手握紧车把控制方向，右手瞄准了半空中的红蓝线条，便扣动了扳机。一道冲入云霄的蓝光击穿了那些波纹中央，红蓝波纹的运动变得杂乱起来，打了几个转掉到远方去了。 天哪，你的视力真是惊人，那么高的距离又是晚上， 萨米尔叹赞着。 萨米尔先生，这只是被创造的能力而已。 凯文，你这话好像有点哲学的意味。 哲学？ KDA 收起枪械，握住车把，车轮还在飞速地转动着。 啊，好大的冲击坑啊！ 埃里克有点紧张，周围的雾气渐渐浓重了，水汽沉降在这片盆地里凝聚不散。 哎，似乎有灯光。 萨米尔指着前面， 你看，在闪烁，没错，像是照明灯的光，也许是人的聚集地。凯文，但愿这次我们能有好运气。 夜空被雾气渐渐地遮掩， KDA 压了压刹车，减慢下行的速度，远处的光点渐渐从一点变成几点几十点，似乎连人们的谈话声也听到了。摩托车像在夜海的云层中穿行，搅动了那里漂浮不定的水汽。萨米尔的目光努力穿透着层层屏障，紧张地注视着那未知的前方。偶然一览才发现 KDA 的后背钛合金刀不见了。 哎，凯文，你的刀呢？ 啊，可能掉在什么地方了吧？ 他系统一下子紧张起来，怕被看穿。 啊，下次别冒失了，丢武器是很糟糕的事。 萨米尔微微责备，没有多想。见搪塞成功， KDA 的系统里舒了一口气。消灭掉蝗虫的威胁后，南下的大陆便已打开，此后或许会有更多的旅行者通过这里，这会为他们消除不少麻烦。 得再找一块钛合金了， 他回路中暗想。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星陨系列科幻小说目前已由金城出版社出版，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渐渐地清晰了。一个头发灰白而稀疏的老太太蹲在地上，穿着满是破洞的不知哪里捡来的旧衣服，枯败的手指扶着地上静静地躺着的一个年轻人的头发，泣不成声，嘴里只是重复地说着：“不要死啊，不要死啊。”那干裂的皮肤上满是皱纹和老年斑，高楼的脊柱站不直，他只能这样蹲坐着，像个侏儒一样。躺在地上是一个人，皮肤已经青黑，流干血液的四肢皮包骨头。 啊，爸爸！ 埃里克紧紧抱住父亲的腿。老人家，人死不能复生，节哀顺变吧。萨米尔安慰：“ 不要死啊，不要死啊！” 躺着的人身下的地面被鲜血染尽，已变成暗红色，不知死去了多久。KDA 试探着触了一下那人的身子，冰凉而粗糙。 滚开，不要碰我孙子，滚开，魔鬼们！ 老人突然爆发出激烈的吼声，脸上凶相毕露，干枯的手在空中胡乱地抓舞，要打 KDA。 KDA 赶忙抽回手臂，站起身后退了两步，看见老人的双耳有脓血流出，才知道他早已失聪了。 不要死啊，不要死啊。 暴躁的老人霎时安静下来，继续地鸣言着。萨缪尔试着要把老人搀起，手刚碰到老人的衣服，得到的也是神经般的一阵狂吼和怒抓。三人互相看了看，老人怕是已经疯了，是枪伤，八成丧于杀人机器之手。 KDA 于一米之外注视着年轻人的尸体。哎呀，一回毁了两个人。萨米尔叹气：“ 爸爸，怎么办？” 萨米尔沉默了一会儿：“走吧，留在这里也没用。他也想留在自己亲人身边吧。”萨米尔转过身去走向摩托车，埃里克在后面一边追一边问：“ 爸爸，可是他？” 轮子在地上留下一道绕行的辙，在这冬夜的寒雾里，衣着破烂的老人继续着自己的哭诉，仿佛就这样喊下去，眼前的死人就会醒过来，叫一声奶奶。夜幕下，老人的苍音越来越远，嘶哑而渐渐变得细微，直至听不到了，独自沉默在冰冷而黑暗的冬夜之雾中。半个多小时之后，眼前出现一道明晰的分界线，土壤的斜坡在那儿止住，水泥铺平的地表出现并延伸向前方，隐隐有稳定的光线从浓雾后面射出来，看样子这一次是真的遇到有人居住的地方了。摩托车的前轮踏上水泥地面，行驶霎时变得平坦而舒适。 KD 和萨米尔都警觉着。 谁？是旅行者吗？ 一道黄色电筒光射过，照在 KDA 的眼睛上，他迅速调整瞳孔光圈，踩了刹车。 对不起，我不是有意照你的眼睛。 一个穿着蓝色牛仔裤、戴着机枪帽、手持一个红外线探测器的小伙子把光束下移，走到三人的摩托车前，后面跟着三四个全副武装的人。 你们是什么人？来这里干什么？看你们的样子应该不是雇佣兵吧。 路过这里，我们到南方去。 KDA 不紧不慢地说。 我也没想到撞击坑底竟然有聚集地 啊，那就是缘分。我们是这里保安队的志愿兵，你们经过前面这道路的路障后就是雾谷了。 其中一个人指指身后。 雾谷？ 萨米尔问。是的，也叫雾坑也行，就是不大好听。这里地势很低，空气湿度又大， 所以常年被浓雾包裹，白天只能看到一小段路，我们就叫它雾谷。 啊，我明白了，谢谢你，你很热心。 埃里克对这里产生了一种好感。别客气，不捣乱就行，我们还要站岗，先走了。小伙子挥挥手，与随从隐没在雾气之中。摩托车穿过前哨的金属栅栏，开始便听到人的谈笑声、说话声。前行不到十米，似乎连街灯也漂浮出来，原来是一座座用土石建造的屋子，人们在门口或站着攀谈，或坐在桌旁说笑。构造奇怪的灯发出温和的光，透过窗子被迷雾迎散。时间已经是深夜了，这里的人还没有完全进入梦乡，干净有序的石板和水泥铺成的路上，竟然偶尔还能看到几张涂着防潮漆的牧场椅。车在路上开了一会儿，也没有发现垃圾堆、逃难者的帐篷和露天的流浪汉，这让萨米尔对这个小镇有了初步的好感。 KDA 意识到，在这个充满雾气的小镇里，即使是白天，太阳能电池板也是鸡肋，那被高度扩散后的光除了勉强照明起不到特别大的作用，他们必须找到能给摩托车电池充电的地方。镇子的能源从何而来呢？摩托车沿着笔直的主干道走了一会儿，聚光灯前出现了一座黑色的圆筒形建筑，一人多高，旁边挨着泥石结构的两层小房子。 KDA 下车上前看这个不光滑的圆筒，敲了一下，竟是金属。 喂，你在干什么？ 有声音从小房子里传了出来。埃里克和萨米尔转过头去，借着房前墙上的小灯，看见门打开了，走出一个留瓜皮头的小男孩。 你想搞破坏吗？ 小男孩气呼呼地问。 你是外来人？ 你是 KDA 低下头看他，小家伙的个头还不到他蹲下的肩膀。 我嘛，可是这里的管理员。 哼，小朋友一副趾高气昂的样子。 哦， 是吗？很厉害啊，麻烦问你一下，这是什么东西？ KDA 指着黑色金属桶。 地热离心机啊，你看我知道的多吧。 地热离心机是做什么用的？ 这个就是地热什么的，哎，反正你也不懂，就说到这儿好了。 男孩趾高气扬地转过身去。 你们不要碰它，它是这里的宝贝，弄坏了你们赔不起。 哎，皮道，别给客人添麻烦。这次从房里传出的是中年妇女的声音，两个人影正站在门口的灯光中，一男一女，或许正是这调皮鬼的父母。男子神态憨厚，身体壮实，和稍稍发福的妻子以及这个活泼的小孩组成了一个充满生命力的平凡家庭。萨米尔看着他们，心底不知道什么东西悄悄地涌动出来，引起一阵的无名悲伤。 啊，对不起，小鬼头不懂事。 女子朝这边招招手，萨米尔礼貌地打招呼。 你们才是这里的管理员吧？ KDA 走上去。他应该不是。他指了指那个冲他撅嘴的小家伙。 对，这个建筑是整个镇子的能量来源，所以很宝贵。小家伙说话不客气，请你们谅解。 女子表示了歉意。 这座小镇的人很有礼貌。 埃里克很高兴，看着小不点，自己有种做大人的感觉。 好， 是的，男子回应。这里应该是星陨之后一些旅行者建立的，因为浓雾保护，所以少有人发现，一直很平静。 啊，像世外桃源一样啊。 萨米尔看了看那间黑色的建筑问， 地热离心机？ 啊，这是一个不知名的老先生留给我们的礼物，他派一个机器人助手从沙漠中心扛出来的。 男子的眼睛中不自觉地流出了感激和憧憬的神态。 似乎这个老人对他们意义非凡。哎，他还帮我们安装调试，外来的旅行者们舟车劳顿，不嫌弃的话，哎，就进来喝一杯吧。小镇的人一向热情好客。 你们怎么这么确定我们不是坏人呢？ 埃里克问了一句。哼，看神态呀，何况强盗们一般只会往人多的聚集地跑，不会来乍看充满浓雾又荒凉的大撞击坑，所以来这里的人只会是普通的旅行者。再说坏人怎么会带着你这么活泼精怪的小孩呢？男主人很有自信。萨米尔情不自禁地笑了，他关闭摩托车的发动机，拉着埃里克的小手走上前去。啊，谢谢你们。说真的，自出发以来这些天，我们喝的都是冰融水和勉强净化的地表水。石质的方桌摸上去并不是很凉，看得出屋内有供暖系统。萨米尔观察了许久，都没有发现热是从哪里出来的。男主人看出了什么，一边给三人各端上一个自烧的土陶杯，里面装着清澈的热水，一边解释。地热离心机给镇子里的每间屋子都提供热量，还利用部分地热发电，这种技术现在知道的人不多了，其实有也造不出来，没有材料和工厂。他指了指地下，地热能烧开的地下水从每个建筑底下流过，释放暖气，没有管道，我们用的是地沟，你现在看不见，因为已经全封闭了。天暖的季节，我们会把离心机的供热开关闭上，只让它发电。 那你们平时吃什么呢？ 雾这么大，光线弱，种植大概不行，而且现在的土壤大都很差。哦，还有，这些雾里没有怪味儿。要知道，现在可是漫天的酸雨。 萨米尔饮了一口净水问道， 通过地热能，我们会培养出一些有机质藻类，数量很大，足够解决温饱问题。还有，您应该可以看到镇内各处的灯，那些路灯无论关闭都在帮我们净化空气中的酸性分子，所以这里的环境并不差。关键还是要有能源，有了能源，人类就可以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东西和功能。啊，看来生存全依仗它了。 萨米尔不仅看了一眼那个神秘的黑色建筑物， 那个神秘老人看起来是个很了不起的学者。 埃里克吹着杯子里的热水，白雾飘起，润得他的小脸热扑扑红彤彤的。杯虽然粗糙，握在手里却很暖和。 他十几年前来过，说是通过生命探测器发现了这里，当时还跟着一个古老的机器人。那时这个小镇只有七八户逃难的，住帐篷，没有粮食，唯独的雾气呛人，生活很苦。水虽然不缺，但食物要走很远的路去冲击坑外猎去，还不一定猎得到呢。 女主人说这些的时候，眼睛里透着难过，看得出她是从那种生活中走过来的老住户。 啊，她考察了这里的情况，检测了一下撞击坑的地质信息，没说什么就回去了。两天后，一个机器人就扛着那个东西过来了，送给我们，还帮我们安装上。这是星陨之前的科技。男主人补充道。那个机器人后来又来过几次，带了净化物体的技术，一些生活用品和生活材料。 他下面伸出个好长的钻头呢，能钻到好深好深。 小男孩兴高采烈地描述着。 哎，你怎么知道的？那个时候你还没有出生吧？ 凯迪问。 我爸爸告诉我的。哼， 小男孩扫兴了。 哦，看来是个很厉害的科学家。二位可不可以告诉我他们住在什么地方？ 萨米尔诚恳地问。我们想向他请教一些问题，关于我的孩子凯文。他指了指坐在埃里克身旁的 KDA。 男主人这时才发现 KDA 手中的杯子里的水一直是满的，滴水未动。 是 水不好喝吧？ 女主人忙问。 哦，不，不是，我不需要水。 Kitty 解释。 啊？ 哦，是这样的，他是机器人，不是人类。萨米尔插了一句。管理员一家惊呆了，半晌没有说出话来。 啊，我还以为他右手是一只，他不害人。 女主人有些胆怯。啊，敬请放心。萨米尔信誓旦旦地说，我不是活得好好的吧？哎，看来世界真大，我们住在这里太久了，什么都不知道。男主人长出了一口气，听到这儿 KDA 礼貌地把杯子中的水喝了下去。啊，没事吗？萨米尔忙问。我可以分解这些东西的分子为我所用，不影响我的机能。一行人对 KDA 的身世越来越感兴趣了。好吧，我听您说老科学家住在沙漠中，那里离这远吗？萨米尔继续问。啊，沙漠在撞击坑西南，很大的一片。老人偶然说过自己来自那里，但谁也不知道具体位置。沙漠里不安全，有杀人机器和变种怪物，偶尔还有特别大的蚁狮和蛇。我真诚地奉劝你们还是别去了，真的不要去了，流沙是很恐怖的。 KDA 思索了一会儿，这里应该很安全吧，待在这儿会不会有危险？啊，请放100个心，很久没有侵略者来了，连旅行者都很少。女主人给三个人又斟满了热水。啊，那我就放心把萨米尔先生妇女留下了。他转头面对埃里克。我自己去，你们在这里稍等，我一人行动方便。埃里克这次并没有马上回绝，他坚信 KDA 的能力，也认可雾谷的安定，至少看这家的管理员，好的领导者是不会独享舒适，让身边的人处在废墟和苦难中的。他只是不愿意和他分开，所以一时间没有说话。那好吧，出去2天后，如果还找不到就回来，用奔铁马的定位系统搜索沙漠，实在找不到方向，就跳起来观察四周。萨米尔应道。明白。 你真的要自己去那么可怕的地方吗？ 小男孩睁大眼睛不敢相信。哼，你说呢小家伙？ KDA 点了一下他的鼻尖。有本事的人从来说话淡淡的，没本事的小鬼可爱吹牛了。我明早启程，摩托车的能源还需要补充，得向您借些电了。他起身整整大衣，朝管理员一家微微地鞠了一躬，而后转身出门，取下车上的行李放到室内。第二天一早，五个人一起出门送他。埃里克走了过来，摘下母亲的吊坠系在他的颈上。 妈妈在天之灵保佑你，你一定要尽快回来。 我会的，你放心吧。铁轮转动，摩托车缓缓地消失在浓雾下的晨曦中。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星陨系列科幻小说目前已由金城出版社出版，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去部落大